持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沿山小到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 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转型到底对于医生、对于我们的患者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21世纪最贵的资本是什么？人才。对于无论是公立的医疗机构，还是创业潮中涌现的医生集团等新型医疗服务企业，医生都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医疗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哪些急需变革的地方，又有哪些创新的做法？对于患者来说，如何能够从医疗机构人力资源改革中受益？今天的节目邀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 好的，为大伙儿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张烨主任，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人力资源的人力绩效资深专家张晴博士，也欢迎张博士。 嗯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曾小麦，也欢迎小麦。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三位今天继续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转型到底对于医生来说、对于患者来说会带来哪些的变化和改变。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张晴博士。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人力绩效产品经理，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市场营销，多年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经验和医院绩效管理经验，善于多维度分析企业及医院的人力绩效业务并提出解决方案，先后在国家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其他媒体文章20多篇。张烨主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人力资源部主任、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多年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曾任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设备科科长，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大家伙对于医院的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对于比如说医生的这种评价体系， 或者说如果我们遇到了问题应该如何向医院反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三位嘉宾一起探讨了现在我们的医院对于医生的整个的评价体系到底是从哪些方面完成的，对于医生的评价会从哪些角度来完成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跟大伙来说一说，既然这些评价这些体系其实我们都是落到由人去执行，有一套体系去执行，这套体系现在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新的管理体系新的评价系统来帮助大家去改善这样的我们说医生的评价体系或者说患者的就诊体验。那我们也继续先有请小麦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和两位嘉宾都聊到了现在医院对于医生的这个评价体系可能会从多个维度多个角度来共同完成，这就涉及到了很多的部门，那是不是这样的这种评价体系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呢？通过你现在对于整个我们说大的医疗环境的观察， 我们各个科室对于医生的这个评价的标准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差异，那他可能的这个服务的水准不同，那你内科和外科的这个评价标准可能就有一些不同，那你是不是用同一套的这个评价体系来考核，这样一刀切的方法那显然是不行的。 嗯， 然后另一方面呢，像我们现在的医院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管理系统，那么这种管理系统之间是否能够互通，是否能够相互的连接，这个可能也给这个 HR 就是那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那比如说我考核论文的是在这个系统上，我考核你这个手术和这个出诊量安排的是在另一个系统上，那到最后我难道我一个作为一个 HR 的我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系统的数据我都拿过来然后再给它整合在一起吗？这其实是在实际工作中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院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还真的是不简单。 嗯，可能作为传统的这种医院管理体系来说，因为我们刚才因为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介绍了可能会分很多不同的部门对于同一个医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考核，那这个考核的体系如何做到互通，考核的结果如何做到及时有效的汇总，这中间可能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像小麦刚才所提到的，比如他观察到现在医院既有管理系统存在的一些矛盾，是不是的的确确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些医院当中呢？两位作为资深的从业者先跟我们说一说吧。 嗯，好，我就先说一下我的体验和感受哈。就是我去过很多医院，应该说医院的信息化系的水平，但我们先不说它高还是不高，但是医院的信息化的系统确实特别的多啊。 对， 它绝对是不缺系统，但是呢，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评价同一个医生，人力资源部是一套标准，那么指控办啊，它评价它主要是评价它的那个质量嘛，是另外一套标准。那么对于经管办和绩效办，它更多的是关注你的手术的工作。就是你这种直接的工作量和你的成本，对吧？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评价完之后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个界面上或者由一个部门统一把它汇总起来？那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院长来说，他确实需要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评价，评价完之后的话，我让你给我出一份报告，说我要这个医生的最终的一个评价，结果几个部门的话都得递材料，收集完材料之后再做整合，确实速度是非常的慢。所以我们也是针对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做了一个设想，既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或者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管理理念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人现在他的信息都在哪儿呢？或者说他最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管理部门还是在人力资源部，他掌握了他的基本的人事信息，他的岗位信息，包括说他的一些考勤信息等等，就在这些基础的，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我们如果能够把各个科室啊，各个职能科室对一个医生的评价能够整合在一起，那么递交给院长，那他的这个信息就维度就非常多了，就是一个多视角的一个医生评价的这样一个展现，对于院长去评价一个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哦，那也问问张主任哈，如果是既有的，也就是说没有整合过的这种一个部门提交一份报告去共同评价一个医生，可能会对比如说医生或者说会对患者会造成哪些影响吗？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多部门进行一个评价，那么它的评价的指标或者说它评价的标准或者口径有所不同。 嗯， 那么它如果说是有一个部门把它汇总起来的话，那么会肯定在这个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刚刚我们张博士也讲了，这个从信息化建设来讲，就比如说我们医院啊，我举我们医院的那个例子，我们医院呢已经实现了信息化的全覆盖，只是全覆盖。那么包括我们在临床上有 PACS、HIS、LIS 和 还包括我们护理的系统。那么我们在管理上面会有那个科管，有绩效，还有我们人事的一个系统。 嗯， 但是呢，这些系统呢，目前呢，就是之前还没有完全的互通 啊。 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想法，就从管理上讲，我们要加强管理，要加强一个管理效率的话，我们要把这些系统呢，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一些标准，把一些口径，能够以一个金标准把它统一起来。那这样的话，它出现了一个将来出来的一个评价，它就会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比较客观。 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部门出一份这个结果，那可能我们要综合评价一个医生，我们要汇总三四个部门的这个结果，有的部门说的是优秀，有的部门说的是合格，有的部门说的是比较不合格。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如何评价，是评价这个医生合格呀，还是评价他优秀啊？其实都不准确，因为他每一个部门的评价体系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现在有新型的这种人力资源的管理系统，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提前规定好某一个的分值或者说占比达到多少的话，他可以通过计算机，比如说正常的这种计算或者说大数据的统计得出来一个结果，比如说最重要的它占的是优秀，那可能不太重要的占的是不合格，那这样的话我们综合评价起来可能这个医生还是比如说良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这种大数据或者说新的信息化对它的各个评价系统进行一个相应的比较科学合理的整合。 嗯，主持人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哈。其实我之前也听过一堂课，叫这个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回答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应该不全面。我们现在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 嗯， 对吧？现在很多，比如说我们对医生的评价，已经很难用优秀、良好、一般这种完全定性化的语言去描述。所以我们去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是基于非常精准的数据，又要应用数字化的表达。那比如说，我想去画一个人才画像，对医生画一个人才画像。那大家如果要玩过游戏的话，大家可能说，比如说我选择双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团队进行 PK 的时候，我要选择一个角色，他一定给你一些数字，对吧？然后比如说他的奔跑速 度，攻击力是多少，防御力是多少， 是 我们得选平衡一下。 他一定不会告诉你说良好都良好，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呢，是说我不是取你各个系统各个科室你的评价是良好还是一般，我们不取这个，是取你最基础的那个没有加工过的数据。对，我要把你的这个数据拿过来，就像刚才小麦老师说的，比如说内科，比如说我做手术，他内科手术少吗？ 嗯， 比如说我一个月的话，我才做了10个手术。 对， 但是外科的话，我一个月的话，我可能做了100例手术。那你怎么来评价我好还是不好？它两个科室肯定没法办法放在一起比的。所以可能它是在各自的评价体系之内，各自的评价标准之内去做。但是我们是希望怎么样呢？就是希望把各个系统当中，比如说在 HIS 系统当中，我们要拿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门诊的这个相关的工作量，比如在手麻系统当中，我们再取一些手术的相关工作量。那么再从其他的科研系统的话，去取一些它的，比如发表的论文也好，承担的国家课题也好，我们把这些素材放在一起，最终呈现在院长的面前。我做一个汇总，比如说发表的比如说 SCI 上面发表论文是多少篇，你要比如说是5篇，你可以进去里面去看到底是哪5篇。这个质量好还是不好，你自己做一个评价。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以后被院长去做决策的时候，我们不是告诉他这个医生兢兢业业，什么医风良好，医德医风良好， 我们不要 任何形容词，我们是数量化的表达，啊，是做一个精准的判断。 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这种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不再是对他进行一个定性的评价了，更多我们只是给他一些数据的展现。 对，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更加有利于我们这种人力资源的这种我们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是 擅长科研的，他发表论文非常多的，我们就把他放在科研的岗位，擅长做外科手术的就把它放在外科，擅长比如说跟患者看内科一些疾病服务态度很好的，我们把它换到比如说内科或者说跟患者交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对，您说的这点非常对，因为按照现在国家这个医改相关的政策啊，就对于在人的管理方面的政策来说的话，我认为啊，个人理解无外乎两个趋势，就是对于整个大的行业来说，它一定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是搞活，所谓的话是从编制内 流向编制外，从公立医院流向这个民营资本的投资的医院，对吧？相当于就是说一个大的行业的流动。那么在自己医院内部来说的话，它也是一样，就相当于怎么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去激发它的活力，对吧？这是它就是通过绩效考核也好，通过人力资源的评价也好，它是各个手段去激发它的这个创造性，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其实我们医生的整个流动不仅仅是说公立医院和非公医院之间的流动，其实在医院内部它也可以进行流动。 对，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外科的岗位，比如说体力更重一些，但是就像我们上昨天节目介绍的，有一些医生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一些精细的手术没有办法操作了，但是他的经验这个时候是非常丰富的，他可以完成更多的带教工作。 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说每一个螺丝钉都是有用的，就是放在合适它的位置， 是 这个时候是更关键的。 对，是我们也确实是发现很多医院，比如说他有的就像那个我们前面张主任也说过的，比如说他有的话就是可能以比如说这个病房和门诊两头跑，对吧？但有的专家的话，比如说岁数大了，他确实身体不太好的话，他又以做门诊为主，有可能哈，他的后面的手术他确实就做不了了。所以这种确实要根据我们叫量才适用，对吧？相当于根据你的特点，然后跟你安排相应的这个工作岗位和任务。 所以说其实这样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我觉得也是在就医获得感的提升当中会更有帮助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人更擅长于这项工作，那他做起来得心应手，肯定服务的质量也会相应的来说会提高很多。 对，您说的这个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就是去年嘛，好像是哪个报纸上报了一个事儿哈，就是相当于一个大教授，是一个教学医院啊，有教学任务的医院，是一个教授级的一个副主任医师，但是呢就是只会发论文，只会做科研，给人去安排去做手术，结果确实就出了一些小的医疗事故。对，所以我说如果要是有一个系统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他的相关信息，对吧，把他的科研能力非常强，今天突出出来，但是临床业务能力又非常少，能够看出他确实做了手术非常非常非常少，如果能把这点凸显出来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的人力资源部也好，或者说医务处也好，就在进行工作安排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顾虑啊，就不会这样去任用了， 就好像玩游戏似的，你这个人的人物画像就很精准了。 对，是这样。 好，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这种传统的，尤其是公立医院，这个传大了不好掉头。在整个的人力资源管理上，相对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企业，尤其是这种私企，它可能更加落后一些。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张主任作为一个公立医院的这个从业者，您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吗？ 应该怎么讲吧？我想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准确讲呢是我们的运营模式不同，应该说是各有所长。那么我们与就是从大陆，我们说中国的一个医院的主体是公立医院，那么它是一个人才和高端人才的，特别是高端人才的一个聚集地。它和企业呢有很大的区别，包括运行模式。那么我们比如说举个例，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医院有我们的上级部门。有上级主管部门，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审批权啊，人事任命权啊，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进行完成。在这和企业呢是完全不同的， 企业可以自己说了算。 对，所以说可以看，比如说昨天我们张博士也提到一个工资，那么我们是有国家有个工资文件来对我们的医院的公立医院的工资进行规定的，这个企业里面也没有。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对吧？但是呢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确实我们有很多的管理理念和一些管理方法呢，我们是从企业那边借鉴过来的。那么这些借鉴过来的东西呢，首先一点，它要和我们的医院的实际情况要进行融合，不说来了以后马上就能用的，因为它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医院的运行模式。那么同时，因为毕竟像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们医院是100多年，那么有的医院是几十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它肯定会有一些优良的一些传统，那么要 保留下来， 因为管人才，医院毕竟管了这么多的是人才，也没出现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这些人才也在，也为社会做了这么多的服务和贡献，那么应该讲我们这些的传统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我们怎么把它整合起来，把一些企业里面的一些理念、一些方法与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比较好的做法整合起来，这是我们管理者应该面对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落后于企业，或者说企业一定是说落后于我们，这和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不同，就是说取长补短，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张主任看来，现在的这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对于现在的这种传统医院来说，其实是需要本土化的转换才能够实际运用在医院当中的，并不是所有先进的管理理念都可以直接照搬到医院。 对，否则如果说生搬硬套的话，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那张博士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在做这个医疗行业之前的话，我也做过医院行业的人力资源这块，所以我觉得我确实有在我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对比的。然后我个人感觉呢，就跟张主任说的有一些相像，就是确实企业吧，我们想企业它也是这些年，比如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之后，经济搞活了，对吧？我们说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的，它搞活了之后，它的活力迸发出来，然后它不断探索，它勇于探索，最后才能走出今天一条我们说像华为的这种模式也好怎么样，就世界也许它还没到世界伟大级，但是它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管理模式了。但是对于公立，我们主要是以公立医院为例来说哈，公立医院的话确实怎么说呢，它前身啊，就是在我们在应该到目前为止的大家还是有这个事业编制的这个很深的痕迹，它这种体制或者是说它这种机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僵化的啊。那么它的比如说监管单位又非常的多啊，所以就是说好像哪一出个玩的话，受政策影响的变化非常的剧烈。对，所以而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就可能就相对自由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叫经营自主权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于医院来说的话，医院的法人虽然是院长，但是他对这个医院的管理的话，就是他的权限其实对他是有很大限制的，包括说院长是谁来任命。对吧，他一般是由上级单位去任命，所以这个的话确实在机制上是有一些不同。 那既然说到了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可能面对的既有的一些事实哈，其实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人员的身份的问题，就是像刚才张博士提到的人员事业编制的问题。现在的这个公立医院依然是存在人员事业编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那对于现在很多比如说非常年轻，但是呢比如说在国外有非常高的这种比如说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很多医院会说我希望他来到我们医院，但是身份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突破，事业编制我们可能已经满了，只有等有人退休了，可能事业编制空出来之后，我才可以给你解决这个身份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解决身份的问题，引进这个医生会不会在医院整个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上既有事业编又有非事业编，也会带来一些比如说不同的挑战或者说难度呢？ 那这个问题张主任先回答，我再补充吧。 那么像这种对于事业编和非事业编，从一定程度上讲区别不是特别大，只是这它有编制和没编制。我们医院的操作方式是同工同酬，只要你编制，这个因为是有规定的，我们也会按照这个规定走。比如说我们有控编了，那么我们对于一些人才我们肯定会引进来，我们给他编制，那么当然也是按照规定来我们来进行操作。那么如果说像我，因为据我所知呢，有的医院确实没有编制了，那可能就像我们那个主持人讲的，等到一定要有人退休以后才能参入编，确实有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从我们现代的医院管理的角度讲，这个区别并不是特别大，这只是有个标志，就是有个标签的那个问题。 有时候更多的实际是一种这个心理的归属感。 对，其实待遇上讲或者说其他方面讲，他的所有的医教研，他所有的那个申请的东西都可以去做 啊，其他的待遇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对，只像我们医院就没有问题，那么其他医院我相信也是不会有存在问题的。 更多的是一个标志性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张主任他们是在上海，就是这种应该是管理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先进哈，就是对这个政府政策执行的相对到位的。但像我知道了很多，比如说这个中西部地区，它确实还是存在你是编制内还是编制外，由于是在护士这个上面，医生的话可能还确实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护士这个层面上的好多，就是比如说一个医院打个比方说有100个护士的话，可能只有10个是在编的 、 90个都是非编的。那么干同样的活哈，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称上的差异啊，或者是年资上的差异，但是看起来是同岗，但是薪酬差异还是很大的。对，所以在很多医院他为什么要做比如说要做绩效变革，他就是相当于我需要通过绩效变革来实现国家所说的这个同工同酬同岗同酬，来消除编制带来的这个收入上的差异，他有的时候会带有这样的一些目的性。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种人力资源现在转型或者说新模式引入所带来的一些改变。 对 于这些医务工作者来说可能会变得更加公平，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更加平衡的心态去服务我们的 患 者。 对，这样患者也能够受益。 是，然后在我做的很多这个医院在做人力资源这个系统的时候，它也有存在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以前这个医院就事业编的这样一个特点嘛，导致政府比如说我在让下面医院给我报一些数据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只关注那个在编人员。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比如说员工，比如说2400人，但是编制人员的话，可能只有1500人，他只关注这1500人。那大量的大量的那些非编人员的话，他基本上不统计。但是这样的话，这些人又是实际上是存在的。对，他确实，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属于一个管理的黑洞，确实需要把他们也纳入到这个管理的范畴当中来。那包括我们在跟张主任这边就是他们医院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南方的很多医院要过这个 GCI 的这样一个评审嘛，那么他的要求的话就不仅是在编人员，大量的非编人员，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食堂管理人员啊，行政后勤人员啊，或者说你有教学任务的一些医院，一些总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工作的人员，那么这也是要登记在册，也是要纳入他的对外聘人员，也是要纳入到相应的这管理范畴之内，那么他是也是出于一个信息安全的角度进行考虑。对， 这个张博士刚才提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啊，就是 GCI 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到底是指什么呢？ 这个张主任他们正在准备，可以张主任来进行一个专业解答。 我们工卫中心呢正在筹备这个 GCI 的评审，因为这个 GCI 呢其实是美国对美国以外的医院进行一个评审，是否达到他们的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准备当中呢，我们发现其实 GCI 的要求非常细致，非常非常细致，那么需要大量的工作去做。那么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信息化，就是融入我们正在一个推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信息化过程当中，因为原来我们的人力资源的信息化可能与这个 GCI 的要求啊并不相符，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新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信息系统，把这个 GCI 的标准融进去。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员问题，那么 GCI 要求只要进到你们医院的工作的一些人，不管是你单位的还是不是你单位的，你都要登记造册，要给他建立一个档案，他有什么资质啊，他有什么证件，你都要把它保存下来。那你像我们医院几千号人，如果光靠我们人力去做的话，科手工去做，这工作量非常大，万一有个变动，那么要重新再做一遍。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们一定要通过信息化把 GCI 的标准融入到人力资源系统当中。那这样的话一个我们通过有了信息化，第二个我们提高了效率，第三个因为通过信息化其实它的标准是一致的，电脑不会说这个人我认识我就放松点，那个人我不认识我 严一点， 不会的。那么这样会很严格，那么帮助我们更快的那个做好我们的评审的工作，这是我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 GCI 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 ISO 9001这个认证其实有点类似， 对， 它是一个机构，然后对于一些企业从各个角度进行一个评价。 对，它主要是对医疗行业，对医院 进行一个评价哈。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医院人力资源战略转型可能给医生给患者带来哪些改变。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

哎，当然我这也是要讲啊，能够站在领导的那个原领导那边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是有一定难度的，毕竟这水平不一样。 嗯、所有人都能站到这个角度，每个人都是院长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能站到那个角度，我们去思考问题呢，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也就提高了？那么从我们医院的整体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的能力那个建设上去讲，当我们领导要求我们去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帮我们从侧面提高了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管理水平和整体的一个管理能力。那通过这两个方面呢，应该讲其实最终是推动我们的管理的一个进一步的那个加强。 嗯，好，那接下来就问张博士吧。 嗯， 作为人力资源这个资深的管理专家哈，我们也想问问、嗯、像张主任提到的这个站的角度更高， 嗯， 看得更全面。 嗯， 现在有没有比如说相关的这种软件或者说新的管理模式能够完成呢？ 实际上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话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叫角色分析系统，很多医院也都在尝试，只不过是大家就是说切入的角度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既然是做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嘛，我们就希望从人的角度，这一个单一的角度的话，就是把医院里面所有跟人啊，比如说张晴如果是一个我们医院的医生的话，我就希望在 HIT 系统当中把他的信息系统摘出来，对吧？那记得我曾经去一个医院去交流的时候，院长就给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诶、哎、张博士，我能不能给你提一个要求，比如说那个我们医院有一个这个叫老干部保健科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室，经常会有这个比如说市级的领导干部哈、啊、到这儿来就医、嗯、那么来就医的时候，比如说要有新的领导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问我说，诶、哎、比如说张院长，你们这儿今天那个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病，今天哪个医生能够来给我看啊，对吧？相当于我除了现在我只能告诉他查一查今天谁在班上，告诉一下比如说今天李主任在，但是至于李主任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难通过电话或者通过一个微信能告诉他。所以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实现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可以在手机上啊，或者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我能够看，哎，今天在班上的话是李主任，李主任呢今年35岁，正好正当壮年、 嗯、对， 然后呢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患者满意度也比较高，他对于比如说60岁以上的啊这样什么样的疾病的这个满、 嗯、 就是说治愈率也比较高、 嗯、 对吧？然后有大概的这个人均费用啊，就是这种病的人均费用大概是多少，如果能把这信息能在一个界面上展示出来，那我比如说我拍个照就直接发给过去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比如说对于患者来就诊的患者来说，他是能非常非常全面的了解到快速了解到这个医生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以人为主线，把院内多个系统进行整合。 嗯， 对。所以呢，我们刚才江主任也说了这样的这个院长的视角，其实我们理解的大概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以人为主线，把多个系统进行整合，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呈现。那么在这个呈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要涉及到，比如说这个针对医院的这种要求，比如说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越来越大嘛，就会有多院区。那么我不仅要展示，比如说他现在出勤，他的出勤的科室除了在主院区还有在其他院区这个移动打卡的这种需求，一样能够进行数据化的表达，知道他到底是去哪儿了，对吧？他在哪个院区什么时候出勤，还包括说大家都能够比如说通过现在移动 APP 啊各种方式啊，大家能及时的更新信息。比如说如果以前没有这个手机 APP 或者不能参与到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当中来，我手机换号了，别人就患者联系不到我，院长也联系不到我，那就不就出事儿了吗？那么通过这个，比如大家通过 APP 参与到这个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当中来，比如说我换了个手机号，或者说我的职称，或者说我的婚姻状况发生了变化，我都能够及时的修改，那么人力资源部做一个审核，那么保证医院能够随时掌握到最新的这个动态。 嗯、就是我自助的可以填写。 对对对对，他这样的话就是交互的感受会就会更好。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院长视角，那院长还需要这种角色分析。值得分析呢，我们理解也是两个角度。第一个是说我通过自己和自己比，比如今年的数据和去年的相比，比如说我的这个医生人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是流失的多还是进来的多，那包括我的这个人员的学历结构是怎么样。那么根据一份数据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像咱们国家这个综合的三级医院，大家知道这个本科以上的人，就是医生得有本科以上的人员能占到90%以上。 嗯、哦，那必须。 那是别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医生队伍当中50%以上的都是硕士和博士、 嗯， 这个比例其实是比美国和加拿大 那个比例还要高，就是这个硕博的比例。所以咱们这儿的话，这个高学历人才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说我什么事情我都得给你递交个纸质材料去传、去传啊，他们不愿意这样，还是更多的希望能够比如说自己跟自己交互啊，能够参与到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来。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结构的变化，包括我们说的如果能够跟 HIS 系统跟其他系统进行打通的话，那么他个人比如说我可以在手机上去查看我自己的这个比如手术的工作量啊，我的奖金发放的结果啊，对吧，类似的话查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说的是这个自己跟自己比这样一个历史结构的对比。第二个的话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数据表达的时代，不仅是说我能看到自己的数据，我也希望我能跟一个行业数据做一个对标。 对， 对吧？那包括说，比如说这个人员离职率， 嗯， 那个现在都说医生流失的多，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北京这个地区三甲医院的综合医生的，比如说这个综合医院的这个医生的离职率大概是多少？那对比一下我们的医院的离职率是高还是低？包括现在都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员结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很多医院的话是说这个就比如说高职称的医生和底层初级医生的这个都是比较少，中间那个中级职称的话会比较大。但实际上有的医院的话不是这样，比如说像我们有一家医院，他们就是一家客户的医院啊，他就是高级职称特别的多，中级医生和初级医生反而比较小，也就导致他的这个就是说医院的医生他那个老龄化结构比较严重，所以下面那个就是这个高年资的大夫太多了，就是大家都体力都有点不支了，对，他会有一种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说确实希望说能够通过一个跟行业标杆数据的对比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比如说人才结构啊，一些相应的这种指标， 嗯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院长的角度是这两个。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接着前面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先进也好还落后也好，从那个角度，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就是公立医院的这个人才管理啊，它更多的是说是一种重管理啊或者重约束，但是服务意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尤其是在北方的话可能更突出一些，到南方的很多哪怕公立医院它的那个思路还是相对比较活的。比如说我们上次去这个苏州开会，那边有一家医院他们院长就在讲说我们的人力资源部在做什么，我们在针对我们的这个医院的员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野餐会啊，我们去做这个食堂的满意度调查，他已经把自己的服务意识提升起来了。但是这些事情的话好像在我们北方医院的话好像人力资源部一般是不太管这样的事情，管的或者相对比较少， 更多的是进行约束而不是服务。 对，服务意识的话确实南方和北方的医院是有所差异的。 好，刚才这个张琴博士提到了 HIS 系统提到了很多遍哈，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这种管理的门外汉，我们一直不了解这个 HIS 系统到底是什么呢，它在现在医院的管理体系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HIS 系统的话实际上我们全称的话是这个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啊，是这样的，它的一个简称。实际上的话它是应该说从主体上来说的话，包括像门诊啊、住院啊、病房啊、这个药房啊、药库还有电子处方、物资管理这些系统，这些内容的话都会管到。其中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它里面的信息呢可以分为几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财务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交费的，比如说病人就诊的时候交费的这些财务的信息，还有一些病人的信息，还有一些的话像那物资，比如说为每个病某一个病人使用了什么样的药品呢或者耗材。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记得小麦我们邀请过北京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医务处的主任来做节目，他说到了医院现在采用的是这种主诊医师负责制，其实我理解有点这种扁平化管理了，更多我们的主诊医生有更多的这种权利了。但是我们在上半段一直在说的这种我们说具有院长视角的管理模式，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需要每一个医生把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汇总到一个比如说管理者当中，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好像又有点 冲突和矛盾。我们到底如何去理解它，他们两个是相反的吗？是两套不同的管理体系吗？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主诊医师负责制的话大家也非常清楚，那么它是在比如说现在是最顶上，大家会想啊，它是一个大的医院，医院里面的话有多个科室，我们说到科室层面，然后把这科的话下面再分，比如说这一个内科里面我有十名大夫，十名医生，对吧？十名医生的话它分为三个小组，比如说这个这个张三诊疗组、李四诊疗组、王五诊疗组，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分，这是诊疗组的模式。那么如果要是不用诊疗组的模式的话，就是直接到科啊，内科外科是这样一个模式。那现在我们说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它是这个拓展性还是非常强的。无论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说直接到诊疗组的，还是说直接到科层面的话，都可以承接得住。只不过是说你看把就是说这个权限维护给，就是这个权限赋予给谁。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权限，比如说这个自己的信息自己维护啊，比如说我个人的，比如说我的这个手机号啊，我的家庭住址啊，类似于这样的话，完全属于个人信息的话，我可以比如说都自己维护，维护完之后的话，然后比如说提交给人力资源部进行审核。但是如果是主诊医师负责制这个诊疗组的话，比如说我是在哪个组，那这个管理权的话，我们建议还是下放给比如说科主任，科主任他能够非常了解他的这些下面的医生，对吧？他可以把他们在各个组之间进行调配，而人力资源部的话就是监控整个过程。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跟大伙儿介绍的这种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拓展性既可以服务于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同时也可以服务相对来说，比如说比较集中的这种管理模式， 对， 都是可以进行选择和拓展的。 对对， 就看我们把权限到底给到了谁。 是，对。 但是这个其实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他是有权来决定，我是给科主任， 对， 还是给团队的这个负责人，还是说给人力资源部的？ 对，是这样，因为确实不同的医院，大家的管理模式不太一样啊。有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么我们确实要考虑这种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也完全有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差别。 嗯，那这样的一个管理系统，我们的其实优势在上半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哈。最重要的其实是现在很多医院的转型问题了。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公立医院其实是船比较大的，像上半段的时候张主任也介绍了，很多的医院可能有百年的传统，它有很多优秀的管理经验需要继承下去。那现在新旧系统相互的这种交替甚至是融合，如何才能平稳过渡，让作为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更多的享受到的都是向好的改变，而不至于说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空档刚好被我碰到了。 我先简单说一下，然后张主任补充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话，就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它的就是说管理对象，它管理对象的话一定是说管理医生、护士、行政后事人员，就是管理医院的这些员工。那么至于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患者的他的信息，比如他的身份证号、他的电子病历信息等等，它并不直接存储在人力资源系统当中，它更多的是放在刚才我们说的像 HIS 系统，就是这种我们叫前台的生产系统当中。那么对于这种生产系统它的切换，就像刚才小麦老师说的，比如说你系统切换会不会导致我就医会出现一些问题，医院一定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一定会，它一般是两套系统的话它会无缝切换，切换的时候一般会在夜间。我举个例子，就是应该是在去年是北京那个医疗服务价格不是那个医师服务费调整，那个时候调整的时候它一定会选一个非常就是说人员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的点，并且经过非常精密的调试，然后可能是凌晨12点那个时候进行调试，然后保证这个顺利的这种交接，这种变化。对，但是对于人力资源系统来说，它是属于一个后台运营管理系统。对，它就是可能就算有一些小的问题的话，可能不会波及面那么大，导致大家比如说患者长时间等待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具体的经验的话，张主任可以介绍一下你们上海的经验。 那就是简单讲讲自己的想法啊。因为我们人力资源的信息系统呢，更侧重于内部， 对， 对于内部人员，所以它和像 HIS 是面对患者和病人的呢，他之间肯定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肯定有一个那个安全保障在里面的，不会说因为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发生了变化而影响了对外的一个服务，对吧？这是第二呢，我们医院自己在做那个人力信息化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强调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我们前面叫稳定性，就是人力资源的信息系统，它的数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一旦出现了问题，并将影响整个医院的运行，而且它的数据不能丢失，也不能被人窃取，所以这个安全性对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我就引申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群众对这方面不要有太大的担心，因为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包括我们医院和我们的合作公司在设计系统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对之前的数据的一个继承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能共享吗？就比如说咱们望海的这一套系统，它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所有使用的这个医院之间对这个医生的这种业绩的信息进行共享吗？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不也是鼓励这个医生可以多点执业呀，你可以有一些这种流动吗？那这个这种人才管理的系统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 共享机制来跟上呢？ 嗯，您说的这个是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啊，相当于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个应该这个都是本地部署。再打个比方说，我们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很安全。安全在哪儿呢？其实它有一个物理隔离的一个服务器，对，服务器它只在医院，就相当于就是内网外网是隔离啊，就是相当于确实它是这样能够保证安全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它在某些方面的话，它也会导致一些就是说这个隔离性啊， 有壁垒存在。 对， 因为我们不是说强说鼓励人才流动，那其实你人才的信息就要流动起来，那人才的这个管理的一些也可以有一些。 嗯，对，这个的话，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鼓励医生的多点职业等等哈，这个的话更多的话是说，我们认为它的推动方更多的是在政府机构，他们在推动，比如说你医师我要进行职业地点注册的时候，已经不要求我强制要求我必须得取得我们所在院长的签字啊同意啊，我才能去多点职业。你要去比如说我所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县级啊或者市级去做个备案就可以了。所以它是从政策上解开了这些限制，但是。并没有说 院长还没有那么大度到我鼓励你。 对， 说到的这个共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经验的这种分享，像比如说在上海，我们有一些医院已经通过本土化的这种改造，让这个系统非常适应自己的运作了。比如说作为北方或者说作为中西部，我还没有采用这样先进管理系统的医院，我能不能把比如说像这个张主任所在医院的这种先进的管理模式，我可以带到我们医院来，把他这种已经经过比如说适合医院改造的这种模式搬过来，我其实减少了很多我去试错甚至说我去本土化的成本。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也是，其实张主任以前跟我们提过一个要求哈，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系统需要有一些叫这个自我学习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就是从我们软件公司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我们不想只是做一个工具，也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工具，也就是说能够承载一些这个行业的积累。就打个比方说，我们去评价医生的时候，不是说我如果是一家新建医院的话，我自己那些指标从哪来，我可能就要拍脑门拍出来，就要去做很多的试错。但是我们是，如果是有行业积累比较多的话，在系统当中我们会有相应的知识库，对吧？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张主任那儿，或者在中日友好医院，或者说在这个安徽省立，或者是说在这个河南省肿瘤等等，我们这些大型的省级医院或者各个类型的医院，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评价的指标啊，我们可能不会标出来是哪家医院，但是会给你列在里面，选取一些关键的或者典型的。等你在使用的时候，我可以比如说去看它的注释，它的解释是不是适合我，我可以做一些相关的选取。啊，就是 也就是说，这些已经成熟的医院、使用过的医院，比如说像这个张主任所在的医院，他评价医生可能是从五个维度来评价的，分别这五个维度是什么？但是另外一家医院可能是从六个维度来评价的，这六个维度可能这跟五个有三个是重合的，另外三个是他独创的。那作为一个新的医院，我就选择更适合我的，我可以选择五个，也可以选择六个。 对，他是可以做一个自我裁剪，就是说你可以去借鉴一些行业的智慧，一些这个先行者的经验嘛。 从我们医院角度上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们也想，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做多先进，而是说我们能把我们的已经经历过的这些经验向我们同行进行共享，因为我们在共享当中呢，我们也能够进行学习。 对，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人力资源部正在筹备工卫大学，就是我们医院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培训机构。 对，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整个信息化的一个推进过程积累的经验，我们向所有的同行有兴趣同行进行介绍我们的经验，希望他们在人力资源信息化的过程中呢少走弯路，能够更好的适应结合自己医院的特点，把他们的自己的一个系统做出来，帮助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信息化的那个推进起来。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整个行业有越来越多像张主任这样非常大度抱着开放胸怀的人才啊。这样的话，第一是减低这种试错成本，同时对于很多新的医院来说，其实减低试错成本的同时，整个成本的控制也进一步达到了，它可以直接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然后呢，我们的说付出的成本也相对更小。这说到成本问题，采用这样的一个新的系统必然会牵扯到我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对， 作为患者我就担心这医院采购了一个新系统，会不会医疗的价格也会跟着提升，因为这个系统到谁来买单呢？医院也是要有付出的，也是要盈利的，会不会比如说提升医疗价格，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医院的这个服务费啊什么的相应的会提高，会有这样的担忧。这个 比如说新老系统的这个价格成本到底是如何平衡？ 我们的群众对这个医疗价格受这个影响应该不用担心。首先 想的有点多， 从我们上海市的经验来讲，我们是有物价专门有定那个物价的，它是有规定的。其实我们上海话叫网簿子，就是这本本子上面的物价规定好的，不会说我们医院说我因为我做了个什么事情， 医院成本上升， 对，我就 把它转嫁给我们的患者。 其实很多时候是呢，我们内部进行消化，因为你想，我们通过一个信息系统。我们进行信息化，必然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提高了我们的一个业务的管理能力，那这些就会对我们医院间接的创造了一些 价值。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内部消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医院是承担社会公益任务的，我们不会把这些那个成本转嫁到我们的患者身上。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医院和我们说普通企业之间的一些差别。企业如果成本上升了，它必然会反映在我们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对于更多的医院来说，其实更多我们说这种成本的上升是要由医院内部自行来消化的。 对对，我们管理上的消化。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综合性的问题哈。比如说像我去做的一家医院的一个绩效的这样一个项目，那虽然是说它通过采购软件，虽然是比如说有一些花费，但是它通过一个绩效管理，它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比如说我这还是十个人，以前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这十个人的话，一天只能比如说做干十个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在的话我能一天的话能干20个工作。那么同时呢，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指标的监控发现，这个病人的人均就次均门诊病人他的次均费用并没有得到上升。那么医生那么通过收入的就工作量的增加，他的收入得到的增加，实际上对他来说的话应该说实现了医院医生和患者三方共赢。 更多的剩余价值是通过量的累积完成的，并不是通过单次的价格提升来完成的。 对是对 对, 对是。因为很多事情它是有个规模的一个效应嘛，我干的越多，但是我的成本增加并不是那么多。 好，那也想问问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面临着比如说有多大的前景，现在有多少医院采用了这样的新系统，还有很多的医院是需要比如说进行这种新的人力资源系统的改造和升级的吗？ 应该说现在我认为还是一片蓝海， 也就是说市场还非常广阔。 市场非常广阔，现在就像刚才张总也说的，很多就是我们的想法还是就是说医院的想法还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都是一个非常零散的，或者很多都是完全处于手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确实大家都只要是有医生的地方，只要是说医疗机构，别管大大小的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大家都是需要一个更加整合，去多角度去描绘医生画像的这样一个人力资源系统。 那就是根据您的了解，现在采用这种新的系统，像张主任他们医院一样，采用了这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医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是还比较少。 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还非常的广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医院能够采用新的这种人力资源系统。最重要的，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是希望这样的新系统能够激励医生的同时，给我们的就医获得感、就医体验带来进一步的提升， 更好的 获得感。 是是， 希望通过这样的系统能够达到医生、患者和医院的多方共赢。 对，是。 好，也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建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我其实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天津，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去了天津，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我现在只要有时间，周末没有事儿，我就想去天津。 真的吗？对，因为去天津太方便了，随便买一个那个动车或者说什么高铁的票都可以去。 它北京有那个直达天津的那个，就是京津的那个高速铁路，其实你坐上去就是30分钟、40分钟就直接到了。 太棒了， 对， 简直太方便了。 而且那个火车票才50来块钱。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方便，再一个它不会说啊，说像某一些目的地可能到的热门的时候我买不着票或者 什么。对对对，那不可能的。 对， 你只要 是随时都可以去。 对，你只要避开北京到天津的上班的高峰期，因为很多他们是天津人，早晨来北京上班就直接坐这个京津的这个铁路。然后如果是你正常的，比如说周末呀这种去，永远都有票。 太赞了，我觉得。 对，而就是自驾开车的话，可能开车要比这个坐火车还要慢一点，但是也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所以真的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天津都非常方便。而且呢，就是你要是坐这个火车的话，从北京是北京站上，它就在二号线上，然后到天津站的话，出门也就是他们那边的这个轻轨的这样的一个站，所以。到市里面的话也不像说你比如可能是到北京西站啊或者北京南站啊可能要绕一下，总之都是很方便。 是的，其实去到天津大家那个还会想说啊，怎么今天说到天津啊，好像觉得一点都不神秘。 对对对对， 但是说实话好像天津离北京太近了，导致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玩过这个城市。 对对 对, 对，其实你像我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天津，但是一直也觉得哦，天津跟北京应该没有什么大区别吧。 对，就那样呗。 其实我发现其实差别特别大，不管是从吃啊然后娱乐呀，包括就是平常就是住的这些地方，天津都特别的适合就是大家去过个小周末或者怎么样。 真的，我觉得天津就是那次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嘛，就在天津，然后我们集体去了，去了之后哇，我就发现真的时间流少了，那天津真的好玩的地方特别多。 很多人就说天津它是一个就又包含这种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拼搏啊，这种澎湃，包括时尚啊，然后又包括那种小城市的那种宜居啊，然后那种休闲和惬意， 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享受生活的一个地方。 对，天津我就记得因为去天津肯定去什么意式风情区啊， 对对对 对, 对， 或者说晚上去听个相声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些我就感觉当时就一进那个相声馆，我是第一次去现场听相声，就是在天津。 对， 哇，那种感觉超棒的，先不管人说的是什么吧，对，那感觉特别足。 因为天津它是曲艺之乡嘛，所以天津的相声是北方就整个北方地区他们这个氛围包括质量都是最好的。去那些小相声馆你不会就是踩雷，就你只要到小相声馆的话，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名气，他绝对能让你感觉到就是很开心，就是很满足。然后你可以点上什么水萝卜呀，花生米呀，然后一下午。而且他们那边氛围很足，你像我们可能要在北京一些那种相声会所去听相声啊， 是， 就大家就都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娱乐性质的那种，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像游客那样的，你参观就听一场就完了，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拘谨，点点小吃就坐在那儿，该笑的时候就哈哈笑呗。但是天津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就是到一个好的梗那儿，大家就会起立鼓掌，然后然后往台上就是扔点东西啊，就很像是那种，我觉得很像是那种传统的时候那样真正的那种就是听相声的那样的。而且因为它市井气比较足，其实如果是曲艺方面，不仅可以听相声，在天津还可以听大鼓，就那个京津大鼓，那个更激烈。 那个我还真没有听过。 对，你可能不懂，就是大家包括我也不懂嘛，到那之后就听什么呀，听大鼓，但是越听它刺激起来，我觉得一点都不逊于我们去蹦迪啊，或者说是去那种 哇， 就是 KTV， 真的就是挺激烈的，比那个现场演唱会什么的还要刺激。 真的，露天 KTV 大鼓。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就是曲艺文化这方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对这方面有热爱的话，或者是带着父母什么的，你去这儿绝对不会吃亏，而且票价很便宜。 对，这点倒是啊。而且我是觉得一进去他们那个厂，就好像跟外界隔绝了一样， 对， 自成一个气场，然后所有人都会特别聚精会神，而且特别投入到那里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那咱们就是这次也是周末去的吗？ 我这次也是 周末去的。 哦， 那你去了这么多次天津，有没有玩烦过？ 没有玩烦过。 是吗？ 因为你看哈，我每次去天津，我觉得就是听这种曲艺文化是一方面。然后呢，去那个看他那个天津的历史建筑也是一方面。天津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去的，比如说李叔同故居啊、梁思成故居啊，这些都是可以值得你慢慢的耗费时间的。然后去意式风情区和英国租界区那块儿，他们都是很好的景色，而且当地也有那种小公园、小广场啊，这些也可以就是作为一个主题去游览一次。然后 可以说很多的那个方面。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景点，然后比如说什么道观呀，就像北京这边也会有啊，什么寺庙啊，这些也有人去，对，就是就针对这种性质的去玩一玩。 哇， 然后还有购物。 购物这一环好像大家会比较那什么。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在北京或者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去天津？天津它有一个佛罗伦萨小镇。 是的。 对，这个小镇其实我觉得很适合专门去购物的人，就是 小镇挺出名的。 对对，这个小镇很出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对， 它其实是整个京津地区，我觉得它是一个规模最大，然后档次就是包括货品最全，然后同时也最便利的一个地方，购物村。你在那玩一天，他吃啊玩啊都可以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不管你是自驾去还是说你坐这个火车，火车在那专门有一站。 哦， 对，然后都可以方便， 我的天， 就是你的选择。其实你看这去几次天津，你一次也不可能把这一个行程都逛完嘛。 还真是， 对对， 咱们就不说别的，先说这个购物，你一天就都不一定够。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地方很大，然后每品牌也非常全。你要想逛一天逛完，如果说你每家都逛得到买得到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会周末的时候他会专门鼓励有活动，然后对他这个包括什么折上折呀，然后积分啊活动，他其实很适合就是作为全家型的一站式购物。我就是跟家里面人都去买东西啊，所以你逛逛吃吃什么的肯定都要有一天的时间嘛。 对 对， 就是我觉得天津还真是，经过妍妍这么一说，我觉得得分门别类的好好说一说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些个方面最吸引你的是哪个方面？ 我其实当时为什么想去天津，我是想去吃海鲜。 哦，吃。 对对对对，你看我出去玩基本上也都是奔着吃去的嘛。 对， 然后那会 儿吃的是很重要的呀。 对，那会儿想着去辽宁或者是什么北戴河呀，什么辽宁葫芦岛那些，可能觉得开车时间又特别长，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不然就买个火车票，直接就从北京站上，然后我们去吃海鲜吧。然后就查了一下，天津的海鲜真的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纯去吃海鲜的。然后天津那块海鲜，它不是天津有塘沽区嘛，还有滨海新区。 对。 然后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海鲜是非常新鲜的。然后因为它海鲜新鲜，再加上天津那边有就是那个丰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坐镇在那儿，所以天津的日料也非常的优秀。可以说它的日料可能比不上就是国内，比如说比不上上海那边做的那么精致，但是我觉得它的水平绝对不逊于北京的任何一家日料店。而且它那边的 这个是一个新的信息。 对，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因为它走海运的话，从日本到天津那块是比到北京更近更方便的，所以它的海鲜会更加新鲜一些。不管是吃日料还是吃这个海鲜，它那个海鲜就是海鲜又分不同档次的。 对呀， 对对对， 咱们吃的什么蛏子呀， 对对对对对 啊之类的。 对对对， 小海鲜 有这种就是做小海鲜的这种烧烤的这个炒菜的这种，就是天津的那个荆门那个菜系的那个炒海鲜。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比较新式的蒸海鲜，然后还有海鲜自助餐。 哇， 然后还有呢，就是海鲜大排档，这几个我也都去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奔着吃去的嘛，所以我觉得他那边性价比什么的，包括新鲜啊，都特别的划算。而且天津他们当地有一个天津当地的那种海蟹，它有成熟的时候嘛，但是他们有讲究的，他们那个蟹必须要吃就是混鳍蟹。 什么叫混鳍蟹？ 就是它既不是公蟹也不是母蟹。就是它，你看它的肚脐既看不出来它是公的也看不出来它是母的。所以它就又有黄又有肉，很肥。 我的天哪，又有黄又有肉。 对，它又很讲究嘛。对对对对对，就很讲究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吃海鲜的话，然后价格也。 混鳍蟹悲惨的一生来了。 对。 很划算嘛。然后我当时就晚上也去在网上找了，就是去吃大排档啊，或者就是海鲜大排档这些怎么吃。然后你去到那儿随便打一个出租车，然后出租车司机就会告诉你们，我们晚上去什么什么大排档，那个大排档有一条街，真的你在远处看根本看不出来那个地方其实是一条街，它就是很朴素的那种晚上的那种楼啊或者怎么样滨海的地方。但是你车一旦进去之后，那个地方车根本进不去了，就是你只能到那个区域之后车就停在路边，然后你自己下过去，一整条街 一下就很清晰啊。我觉得这地方一定超级热闹， 对，灯火通明的。然后有一些人会建议你在天津不要坐出租车， 为什么？ 就是可能出租车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不正规的情况， 就是出租车的脾气他们会比较大一些。对，所以说你也可以坐地铁，但提前就公交车，公共交通很方便嘛，就查好。 对，这个地方是在滨海新区是吧？ 对对对对对， 滨海大道那一块。 对对对对对。 好，大家可以去啊，找一下这条夜市儿，就真的是那种海鲜大排档。 他们其实不止这一个， 不止一个， 但是可能你看，就是不同的司机会给你不同推荐，就是我说你们平常去的是哪些？他们说啊，我就平常去那个那个那个，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感觉就是真的还挺不虚此行的，就他那个海鲜会料理得很干净，然后特别就是他会给你勾点芡。炒海鲜的时候会给你勾点芡，然后呢就是价格呢也很实惠，两个人吃下来两三百块钱一顿，然后你不喝啤酒的话，然后能吃到四五样海鲜。 四五样海鲜？ 对对对， 就是这各种小海鲜什么的都有， 就海螺呀这些都有。 哇，那还挺实惠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你在北京的话，想吃一顿差不多海鲜，我觉得每个大几百肯定拿不下来。 对，你想这种海鲜全宴的话，因为它是不同的做法，又不同的种类。 对对对对对，而且本身天津它那块的菜系吧，除了海鲜，天津菜本身它是做官府菜的嘛，其实也是很有名的。 对，其实天津菜大家因为北京和天津离得比较近， 对对 对, 对，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菜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是这样的，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天津那边他比较有讲究，比如说他做这种官府菜，他就会在一个原来什么总督的家里面院子里面，所以你吃的这个话就比较地道。去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去，我已经忘记那个名人的名字叫什么了，但是就是在他的故居里面，然后他会， 那是仿古建筑吗？还是 他就是古建筑？ 就是古建筑里。 他后来他允许商业运营了，然后但他可能又是有国营的，比如说他那个有参股的那种，然后所以他就比较正规一些，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卧室，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大厅，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吃，然后也非常的精致，它还会有院子，院子里面还有以前的那种什么大炮，就是总督那种总督府嘛，所以它就是我查了一下，它这种故居的这种官府菜特别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哪个地方离你住的地方近，你就可以去品尝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在他那原来的府邸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说到这个吃的话，可能还会有人说那个狗不理包子，它是它的代表作嘛。 对 啊。但是这些年很多人都说狗不理包子就是言过于实。 是。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这次去，因为之前也咨询了一个天津那边的小伙伴，他们给证明了，就是说你其实要去吃狗不理包子的话，他看你是游客，自然可能就是用流水线的这个工程来对待。那你肯定吃到好的，但是你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去狗不理包子店里面，我跟他说我一定要糖做，就是当堂给我现做的那种，他一屉只有一个，就是标准的那种十八个褶，但一个大一屉包子有这么大，那个包子绝对是让你吃到狗不理包子真正的名声和它的神韵。你要吃那一屉上过来的，就是说他看你是游客，说你吃狗不理包子，一屉很贵的，然后八个，然后可能一两百块钱，但是他那就是 这么贵， 对，他那就是十八块钱一个然后现做的，然后还热着，然后滚烫，然后那个馅儿也特别的好，我觉得的的确确当得上是这种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对，这样的一个名声。 那也不能差别对待，你看游客上来你也得给上十八块钱的包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你这名声不就慢慢搞臭了吗？ 它做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的嘛，所以就现包然后现蒸，所以你等的时间就长一些，可能有些人他时间就等个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可能有些人他时间等不了，就想吃那种热乎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在他那个狗不理包子的老店，就是本店，就等这一个，我觉得绝对是有所等，就值有所 值。 对对对对 对，大家下次去一定要就是记好了，就是糖包是吧？ 对对对对对， 是的，要是让他现做，然后那种， 对对对 对，就是一个一屉就一个，不要那种游客的套餐。 对对，就不要点那种就是他什么套餐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吃他这种包子，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天津，他早晨就是煎饼果子不是也从那儿来的吗？天津的早晨， 它主要其实是吃胡同文化，就跟北京一样嘛、 嗯、 对，越是那种老胡同里面的这种小吃越讲究、 嗯、 它那个煎饼果子每个铺它就每个摊子都会有自己就是拿手的，因为它调的这个酱料不一样嘛、 嗯、 所以早晨的早餐文化也是很值得的，不建议你住在他们的酒店里面吃酒店的早餐、 嗯、 就出去找那种小摊子。 太好了，我觉得像那个煎饼果子之前就是从天津带回来的那个，和咱们平常吃的那种煎饼果子早餐什么的 就完全是两码， 真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他们好像里面不放那个所谓的薄脆， 对对对对， 他们直接放那些脆的油条啊还是什么东西，特别的香。 对，然后他那个天津嘛，我不知道我们管它叫什么、 嗯、 叫馄饨、 嗯、 我老家是管叫馄饨嘛、 哦、馄饨 它其实就是云吞嘛、 哦、 它这个天津的云吞绝对是值得一讲的，因为他们每家店都是用高汤熬、 哦、 所以它是每家店的馄饨你都不会踩雷、 嗯， 都值得你去吃。 馄饨大家一定要去吃，我的天哪， 对对对，早晨吃一碗馄饨搭配一个煎饼果子太满足了，因为 太满足了。 对，我早晨是喜欢吃咸味的嘛、 嗯、 对对对，那会儿我去天津的时候，我就看人家住那个就特别好的那种酒店、 嗯、 然后早晨不在那儿吃早餐，然后自己拎几个袋子进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然后那个门口的那个就是门童嘛就说、 嗯、 说啊，那你当然早晨这附近有一个什么煎饼果子摊很著名的，你就得去吃，然后我们就去买了一下、 嗯、 果然就是很值，十块钱吗？ 十块钱一个大， 十块钱是我加了，就是加了很多东西、 哦、 啊，加了鸡蛋呀、 啊， 然后 加蛋加肠， 对对对对对，加了很多东西、 嗯、 啊，然后我觉得是很值的， 太值了。我觉得听妍妍这么一说，煎饼果子一定得去吃，馄饨得去吃。基本上，如果你早餐要是吃了这两样，我觉得你可能中午午饭都吃不进去。 对对对对对， 哦、 你就可以把时间推后嘛，比如说两三点的时候，正好错开高峰期、 嗯、 去吃一个什么官府菜， 嗯、 然后晚上呢就去吃个大排档。 哎 然后在第二天呢就去吃一个小海鲜，完美了。 哎呀，完美了，这个吃这方面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天津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你就适合又吃啊、 嗯、 然后就这种享受这种就足够了你这一天的行程。嗯， 对，我觉得就是先以吃为主的话，然后剩下的时间可以去逛一逛什么的，这样会比较闲适。 是， 嗯，那你这次去了哪些地方呢？ 就景点这些，因为我这好几次嘛，他、哦、这个景点什么李叔同故居 啊， 啊， 然后梁思成故居 啊， 啊， 还有什么就是天津惨案的这个教堂遗址啊， 是教堂那 块对对对对 都去了， 然后还有那个天津的那个古文化步行街， 嗯、 然后还有意大利风情街、 嗯， 还有英国租界区，这些我都去过。 哇， 嗯， 其实我之前去的时候，像这个什么五大道啊，包括意式风情区，我觉得意式风情区那个是真的让我觉得很震撼，我没想到它能修成那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晚上去的时候， 就像意大利的那个小街角。 对 对， 对，然后因为火车站不就在那儿吗？ 对对， 然后我就说，哎呀，本来赶着要回北京，结果一去那儿，我说啊，能不能把票改了？真的是特别美，就那种感觉，晚上灯火辉煌的，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天津。 是因为我。正好上次去正好赶到世界杯期间嘛、 嗯、 然后意大利风情街那块所有的店和酒吧全部都给你弄成就是那种看球的那种氛围了、所以特别的热闹。 太棒了，你有没有进去感受一下某一家酒吧的氛围？ 我没有感受某一家酒吧、但我感受了一家就是西餐厅的那种氛围、坦白说意大利就不坦白说天津那边的西餐是不如北京这边的档次的、 嗯嗯嗯、 但当然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可能人均也就个100来块钱，所以它那个氛围还是挺热闹的、 嗯、 就大家在那儿喝喝饮料啊、 嗯、 然后吃一吃它的那个什么意式拌意面呀、 啊、 然后这些、 嗯、 然后看看那个球的那个比赛挺热闹的、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爽的一件事。天津就是它是整体消费其实跟北京比的话肯定要低。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咱们从北京过去又方便，然后过个周末会觉得哇那才是真的放松。 是是是， 因为你如果要是说把节奏放缓了之后，你整个人才会觉得哎有时间去欣赏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嗯， 嗯，对，其实天津它是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些意式风情街，然后美食，还有就是跟历史文化有关的一些东西。 对、 嗯、 对，你说那个五大道就是我说的那个英国租界区、嗯、因为它那边不都是英国的那种租界的建筑吗、 啊、对、啊、 但是它其实不是，它有一个官方名字叫五大道、 啊、是 那块我也觉得特别美、 啊、 其实你就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天赶上下雨了，就最近这次去、 哦、 上个月， 嗯， 就你下午的时候那街上没有人、 嗯、 你自己就那个小雨、 嗯、 然后也不用撑伞走在那儿，特别的安静，而且特别的像就是那种国外的那种那个时候 感觉， 你走在那边、 嗯、 当时我不记得印象特别清楚、 嗯、 那边就下着稀稀拉拉的小雨、 嗯、 然后路边就是当时的那个英国银行的旧址、 哦、 它那个地方先是空出来的很大的那个石柱，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还有人在那附近拍婚纱照， 哦、我觉得特别美。 还真是，就是雨中的这种五大道，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外的那种欧式建筑，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附近还有很多好的酒店嘛， 啊、哦嗯，那这次哎，对，说到酒店，那住是住在哪儿呢？ 我这几次住的酒店都、嗯、都是那种特别好的酒店，因为一个是就是那种 地理位置， 对对对对对， 优越， 一个是靠有一个是靠近，第一次去是靠近景区，第二次就住在五大道里面了， 嗯， 但是这两个酒店我后来查了一下都。都不是让我很满意， 嗯， 就主要是说，因为他酒店好酒店千篇一律嘛， 嗯， 后来我发现天津有一个酒店是孙中山曾经住过的， 哦， 对，那个酒店到现在还把孙中山当时住的房间也留下来了， 嗯、 包括梁思彤也在那个地方住过，嗯、所以那个酒店我非常， 下次可以去住那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是什么酒店？还记得吗？ 就这个酒店，它是叫利顺德酒店， 哦，利顺德酒店， 对对，利顺德酒店， 嗯、 它。至今他这个酒店都维持在就是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建筑，包括那个时候的那种风、 嗯、 就是风气、 嗯、 还有他那个时候的那种制服什么的全部都保留得很好，而且他这个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古建筑、 嗯、 因为你想想他那个时候孙中山住过的嘛、 哦、 他那个酒店没有大修过、啊、就是依然维持着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样子。 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民国时期的酒店，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话，尤其喜欢民国风的， 对对 对, 对, 对， 一定会哇就住那儿不想出来。 对，酒店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嘛、 哦嗯、 然后它就在五大道上、 嗯、 它对面就是丽思卡尔顿 哦、 然后它的对面它的一边是丽思卡尔顿，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天津的一个文化公园、 嗯、 然后白天的时候会有老人在那儿就是拉二胡 啊 然后唱京剧 啊这些都有，所以它就是这种就是特别接地气。然后它这个价格呢、 嗯、 如果不是假日去的话价格是非常实惠的，当然你不要住总统住的那个总统套房嘛，那个是很贵嘛、 嗯、 对不对，但是你要住普通的房间的话、 嗯、 你想想那毕竟也是当时的文人居士经常去的地方，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文化氛围的、嗯、 大家可以去看找一找啊，因为像这种酒店一般我们要去的话无非就是等级嘛，星级酒店， 对对对对对， 要不就是快捷酒店，对，但是天津好像并没有很多像这种特色的民居啊民宿这些， 现在也有了， 也有， 但是它网上不会就是炒得很厉害， 嗯、 你可以在就是那些平台上去寻找天津的民宿，对对对对，很多年轻人有想法的设计师，他们也会做这种做好的，然后地景也都很好，比如说就在意大利风情街旁边，然后就在五大道里面，你还是能找到那种就是比较价格合适，然后又比较就是。比较欧式风格田园风格的那种， 哎， 对，比较 ins 风的那种就是民宿还是能有 的、嗯、 我懂了，对，就是各种现在因为好多年轻人他喜欢住这种特色的酒店或者说特色的民宿， 对对对对， 然后他主要是体验那种不一样的风格，那所以说可以去找一些这样的民宿，其实这个民宿在上海那边会比较发达一些， 对对对，上海肯定是要更好一些、 嗯、对, 对， 上海民宿业本身就比较发达、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酒店是很特别的， 对， 它跟其他比这个利顺德酒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番啊，反正去天津基本上如果要是可以当天往返的话都会就是当天就返回来，但如果要在那住的话 对对对对 也不错， 是， 嗯， 就住一晚上也就是挺划算嘛， 其实挺划算的， 对， 你还可以去参观一下拍拍照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那么咱们上半段呢就先聊到这儿哈。刚才妍妍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可能我们去天津不知道或者说不一定会去找得到的地方，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说天津，去过这么多次肯定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感觉， 是这样的， 对，遇到的人啊事儿啊都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留着下半段接着聊。 OK。 有一天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捧出，

就是最比较典型的几个就是它的景点吧。 是 一个就是天津眼，就是天津的那个大摩天轮嘛， 只要你出来之后走到那个中心都会看到它。 对对对对、哦、它不就在天津的那个海河沿河大道上吗？ 是的， 那个夜就是夜晚去的时候非常美、嗯、它那上面也会挂不同的彩灯、嗯、而且坐一圈也就几十块钱嘛、嗯、你就感受一下。 那个我还没有坐过。 对对对、嗯、感受一下坐到最高峰去看那个天津的那个、嗯、它沿河的那个景观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哦、因为它那沿河会有很多那种奢华的酒店呀、啊、和那个居民区啊、嗯、它都会做量化工程，楼外面都会包灯，所以喜欢看夜景的、嗯、不要错过。而且 啊，我喜欢， 对， 我一定要去。 这个时候会这个时节会有人在路边钓鱼 啊、哦 然后还有人就是坐在那个路边，然后你说他是游泳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人在那个酒边就是那个河边去玩耍的。 嗯， 然后你也可以搭乘他那个天津的那个游船、 嗯、 他会在几个点停、 嗯、 然后去坐船去欣赏，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就是去玩一圈的。但这个 怎么感觉好像在伦敦一样， 它有点模仿伦敦嘛、哦、对，但是你也不能说模仿吧，它是跟伦敦完全 不 一样 的 感觉的。对对对、 嗯、 因为它沿河不是会有那个古文化一条街嘛、 嗯、 所以它完完全全就是结合着这种中式和这种欧式的这种风情、 嗯、 就你一网打尽。 对，因为我上次就去的那么短短的一个下午，然后沿着那条河走，然后我就发现河的两岸是这个景致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可能走着走着啊，其实就是车水马龙的都是我们跟我们一样的人嘛，然后风格什么的也都是偏中式的， 嗯， 突然间一下，哎，一个很欧式的建筑就立在你的眼前。 对， 嗯， 你看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它有一个桥、 嗯、 桥的这岸就是古文化一条街， 是 桥的另外一岸就是天津的那个奢华的那几个酒店。 嗯嗯 嗯, 嗯， 现在我想不起来那几个酒店名字，反正都是那种顶级五星的嘛、 嗯、 因为它有河景房或者怎么样的。 哦、 嗯、然后桥的另外一个拐点就是天津惨案的那个教堂遗址、 哦、 然后旁边就是李叔同的故居，所以它那个 太集中了。这些 对，所以你沿河的话它这个景点是足够你逛的、 嗯、 我觉得你一下午估计都逛不完。 嗯 嗯， 还真是。那这些景点就是走马观花是一种参观方式、游览方式，然后呢每一个都深入进去，这又是别样的感受。这些你都是去过是吧？ 对对对、 哦、 因为他我当时去的时候他那个天津教堂的那个、哦、那个就是天津惨案那个教堂遗址、 嗯、 它是关着门的、 啊、 我也是走到那儿的时候才发现、嗯、哇，这曾经是历史书上讲到的这个天津惨案的这个遗址、 嗯、 你就可以看一看那个教堂，很矮小小的一个楼、 哦、 但是它就在路边，交通也是很方便的。然后旁边不远处就是李叔同故居、 嗯、 故居我去了，因为李叔同就是写那个长亭外古道边的那个人嘛。 对,、啊、 对， 还是挺有名的、 嗯、 然后他那个故居那个小院子也特别的惬意，他会跟你讲 现在还有人打理是吗？ 对对对对，他现在就是一个纯的景点了嘛。 哇， 对，他会跟你只要交个身份证他就让你进去了、 嗯、 也是免费的就可以参观。对，然后他会告诉你他的生平、 嗯、 然后他这一生中取得了哪些成就、 嗯、 然后他在音乐上的一些造诣，然后包括他当年留洋的时候一些创造， 嗯， 然后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地方曾经以前是一个钱庄， 嗯 啊，所以他也会有一些遗址啊都在那边放着。 嗯， 然后旁边就那个院子还面积还挺不小的。 是吗？ 对，就他小的时候长大的一个地方嘛。 哦哦， 所以就是你可以逛个几个小时，然后 几个小时 啊？对啊，两三个小时你逛不完嘛。 哦、 你会就看一下这个展览什么的。 哦哦哦， 然后你出了这个李叔同故居、 嗯、 然后出了这个天津的这个惨案的这个教堂、 嗯、 对面就是古文化一条街。其实古文化一条街就有点像是北京的王府井大街。 明白， 你每个人都会去嘛、 嗯、 很多可能天津当地就说啊，那有啥好去的，都是骗游客的、 就是啊、 但其实我觉得逛逛也蛮有意思的。它里面还会有一个香火非常旺的一个庙，我不知道什么庙，因为没有过去嘛、 嗯、 但是那个地方就是说明它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一个、 嗯、 因为古代只有人丁比较兴旺的地方才会有嘛，所以它应该古代就是一个比较交通比较要道的地方，会有很多人 临街旺铺都是。 而且我非常推荐一个天津特产、 嗯、 天津那块特产很多嘛，比如说什么、 嗯、麻花， 对呀、啊、什么麻花啊、 嗯、 然后什么泥儿张啊这些。 嗯嗯， 泥儿张不是天津的吗？ 你 们知道，对，就是麻花啊这些，然后还有什么小吃啊这些、 嗯、 我比较推荐的是果仁张。 果仁张， 对，这个东西可能 它是个品牌还是？ 对、 嗯、 我曾经问过、 嗯、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他都不知道这是天津的特产。 哦， 他 我看了，它只有古文化那文化街那上面有他们家的店。 嗯， 然后呢，它这就是一个品牌，它这个果仁章呢就是花生米外面给你裹了那个糖衣。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吧？ 花生蘸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花花绿绿的，然后有不同的口味，它有不同口味的小包装，也有那种大包装，里面什么味都有，特别好吃，特别香。 哎呦，我超级喜欢吃那个，小的时候就喜欢吃。 对，坚果类的东西，我本身是不太喜爱的，但是这个果仁章它调的这个味道特别好， 嗯， 然后而且很便宜，就一大包花花绿绿的才10来块钱，所以我去天津的时候我一定会买这个东西。 嗯， 我在网上都买不到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你找不着， 这真的是一个百年老店。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逛一逛这个古文化街， 嗯， 然后虽然你知道那些地方都是每个景点都会有的，什么烤大串啊，什么这个糕那个糕，然后什么就是用的那种香膏啊，然后这个沐浴露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它那个文化街呢就是那种民国的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就是木质建筑，然后里面就是人声鼎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情景， 还有这样的寺庙庙宇， 对对对对对对对， 香火也很旺。 对，所以你逛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接地气儿的地方， 对， 人气比较旺，然后因为也是商业街，但是每一个来北京的人他可能都会去王府井。 王府井步行街， 嗯， 和这个南锣鼓巷， 对， 还有这个天津的古文化一条街，我觉得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地方。虽然你知道包括四川的什么锦里啊，它都是这种专门针对游客，还有什么宽窄巷子啊，它都是专门针对游客的这样的一条就是商业街。 嗯， 但是他们的这种包括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它包括从这个建筑的风格，包括这种文化氛围的塑造，你能明显感觉到它是不同城。那个教堂去看一看， 嗯， 然后下午去这个古文化一条街这块逛一 逛 买一买，然后晚上坐一个船游一游河，然后到那个摩天轮那儿，对对对，转一转，哦，你这一天不又过去了吗？ 哎，还真是啊，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要是说大家觉得哎不想那么累的话，可能你这些都转不完。 对，这还是只是集中在这一个，哦，就叫隐冰室老人嘛， 嗯， 他那个隐冰斋就在他那个故居里面，所以包括梁思成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他起起伏伏，哦，他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嘛。 是的， 包括他曾经写过的一些文章， 嗯， 然后包括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理论， 嗯， 他的展览，他的故居里面都有。这个故居是要收钱的，哦，然后这个梁思成的故居刚好就在意大利风情街附近。 哦， 所以 黄金地段。 对，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去这个故居看一看，然后去那个意大利风情街逛一逛，嗯，很潇洒吗？ 是的，那这是就是故居的一种游览的方式。 对， 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比较现代的像它的市中心这样的有没有？ 它比较现代的一个景点， 嗯， 现在非常有名非常火，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那个图书馆。 哦， 我觉得多少姐可能在朋友圈看过，很多人都在发了， 嗯， 那个纯白色的建筑非常大，然后里面特别， 哦， 面积特别大，它那个建筑非常有名，它那个书都在那个就是墙壁上面，然后大家席地而坐的那个， 哦， 对对对对对啊，嗯！然后那个现在的那个就是你去滨海新区的话，它那块附近，因为当时滨海新区不是招商， 嗯， 也引进了很多这种比较有。你能买到很多那种很好的那种就是进口的商品， 嗯， 也能在这个图书馆就是喝一杯咖啡，看一看书，然后拍一张照片，很出片，那个地方很出片。 包括像什么咖啡馆啊，西餐厅，这些也都是应有尽有吧。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你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景点来逛的话， 嗯， 又可以浪费，也不能说浪费吧，又可以， 你又可以闲适的待一天。 对对对对，因为图书馆这个地方， 嗯， 它书有很多嘛，它那块藏书也很多， 哦，嗯嗯 嗯，它还是很具有它自己的风格特色的。 对，现在图书馆我觉得真是哈、啊，就是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好像全国各地都是开始打造这种网红型的图书馆。 是， 就是既可以让你读书，然后又可以让你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或者说拍拍照。我觉得这个是更多的像是一个体验空间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嗯、然后本身天津也有几所大学嘛、嗯、他们的大学校园其实也是一个景点、嗯、你像南开天津大学，它这本身都是一个历史建筑，然后历史很悠久的、哦、你去校园里面逛一逛。 去南开逛过吗？ 我在那个路口逛过、哦、然后我没有进那个学校里面、哦、因为时间当时来不及 哦、嗯。 但我有很多同学在南开读了研究生、嗯、看他们的照片还是能感觉到那种老学校不一样的风情的。 对，我觉得在天津生活和上学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对， 是的。就是我突然间想，如果要是说每个人在一个城市待了四年，这四年他可以说把这个城市基本上什么都玩遍了。 对，他会打上你很深的烙印、嗯、而且天津人很幽默嘛、嗯、他们这个方言呀、啊、都特别有特色。 天津人一说话就特别让人想笑。 对，很逗。对对对对、嗯、所以他那种曲艺文化的那种精髓也是深入到骨髓里面的、嗯、所以我感觉就是你看这不同的这种购物啊、嗯、包括不同的这种休息、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游乐景点、嗯、他这个地方是很值得你就是不停的去的。 嗯，对，其实天津市区里面就是有海河穿城而过， 对， 然后两岸呢有很多不一样风情的地方，然后也有像滨海新区这样非常现代化的这个街区，然后你可以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还有像佛罗伦萨小镇购物， 对对对对， 然后整个的意式风情区，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天津港嘛，它很多现在的游轮都以天津为母港然后出发。 对对对 对, 对，有没有去，因为像小海鲜这样的地方，有没有去天津的周边去感受一下，就是靠海的地方。 我当时就去了他那个、就是滨海新区那块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见到天津的海 哦、 我没有去他的海边。 嗯, 嗯, 嗯， 因为我感觉的的确确他那个天津港那块是、嗯、就是他你能感觉到他那是港口、 嗯、 他和那种海滩的那种海 还是不 是两码事。对 对， 应该是有那种就是有海滩的地方的、嗯、但是我们当时时间这几次时间都没有来得及、嗯、下一次可能就会专门去沿海的地方去看一看了、嗯、 对，其实可以去就是天津塘沽那边也离得都不远嘛。 对对对对， 去那儿看一看。对，码头这种风情好像跟那种沙滩还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是是。 嗯, 嗯， 对，好吧。那么这么多次去天津是在不同的时候去的吗？ 对，都是在不同的时候，秋天、夏天、春天，就是冷的时候我都去过、嗯、 那你最喜欢哪个什么季节去？ 我觉得就是春秋天去最好。 春秋天是因为气候好还是说景色好？ 其实那个地方要比北京的温度要低个几度。 嗯, 嗯， 所以你现在即便夏天去北京很热，那个地方也是、嗯，稍微就是体感温度会舒服一些的、 哦、 但是春秋天的时候你那个衣服搭得刚刚好、嗯、就是去的话心情也会很好、嗯、它那个景色，它那个路两边是有那种大树的、 嗯、 所以你就是那样的一个，它有点像是就是那种风情的那种感觉、哦、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反正秋天我觉得天津如果要是赶上秋高气爽天儿好的时候走在天津的街道上，那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天津总会让人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很多 老建筑、 啊、 对, 对、啊、 它保存的很好， 民国，对，保存的很好。嗯嗯，然后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每天真的太挤了。 是是是是是， 嗯，天津能稍微闲适一点。 嗯， 对，反正好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去天津之前都觉得，哎呀，这天津好像真的没什么好玩的，但是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待不够， 它的存在感其实很弱、嗯、但是我觉得它这种城市各就是自己的烙印还是很深的。 嗯， 就尤其是说你就说这个单单是曲艺文化吧， 对， 你就说听相声听大鼓听个一下午你绝对听不够。 还真是。 对， 这个好歹咱们这也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对、 就是、 他们留下来那种就是老规矩还很多的、哦、比如说认识的那些天津的朋友、 嗯、 他们都有固定我会去捧的这种角、嗯、还都有。 哦， 对，所以就是他只要一去讲相声我每场都会去捧、嗯、就是去捧场。 嗯， 那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就记得当时也是晚上嘛，然后去听了一场相声，虽然说听不太懂吧，也不可能说像行家一样去听个门道什么的，反正哈哈一笑就行了，关键是他那个氛围特别好。听完了之后大概是晚上10点11点那会儿出来之后天已经黑了，但是整个天津的那个夜色才刚刚开始。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他那个小相声场现在其实尺度也挺大的、嗯、 是的、 嗯、你还是能听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就是很生活化的这些。 就是那个梗过后，然后你还能稍微回味那么一点。 对对对对对，哦、而且他到那个就是到那种该捧场的时候，嗯、你就必须得大笑，嗯、必须得捧场、嗯。我觉得这种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北京，我老陪我爸妈，他们特别喜欢看相声嘛、嗯，去北京的这些相声场子里面看，嗯、就很拘谨嘛，该笑的时候大家就笑一笑，笑完就没有了。但那个地方你可能鼓掌呀、哈哈呀，就是那种、就是开怀大笑、不受控制的，我觉得会更加的就是释放一些。 对，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连看个相声都不能释放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 嗯， 哦，就感觉好像是做的不够极致。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天津的夜色，包括它那个气候，就是还是挺好的，它不是那么的闷热，而且晚上就是凉风习习，还觉得挺爽的。 对， 要走出它有一些那个小巷，可能出了有一些相声小馆，它是在那个一群建筑里面， 就是胡同里面 嘛，胡同里面、嗯，然后它就很安静。那个时候你在外面走一走，其实是特别爽的一种感受，还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我就不明白、嗯、其实天津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直辖市吧、嗯、它毕竟是四大直辖市之一嘛、嗯、但是我感觉天津人很少、嗯、你走在大街上很难看到就像北京这样很拥挤的人潮、嗯、所以我感觉因为人很少就显得这个城市要相对安静一些、嗯、 对 对它给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嗯嗯就是你在天津打个出租车那司机都能跟你聊半天 对对对对对 特别热情 对 嗯 他们知道如果是从北京去的话就更加热情觉得京津不分家嘛 是的 嗯 其实现在真是京津冀一体化一体化然后大家可能都是还留于一个概念上面但实际上如果要是去到天津的话会发现这个它真的是跟北京完全不一样然后 对对对 这整个节奏唰的一下你有没有感觉就一下 就放慢了、哦、就放慢了 真是 这很明显的 一个小时跟两个小时那么过 对对对对、 嗯、 所以那块地方其实适合我们老说、嗯、在北京度周末呀、啊、去周边呀它你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了它就一小时生活圈嘛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不容忽视的一个好选择 是的我觉得天津它是跟我们北京周边是不是一样的概念虽然说可能车程是差不多的大家也想去啊周边去度个周末但实话实说有的时候赶上旺季去到周边我光堵车就恨不得堵车四五个小时了 对对对 对, 对 等你去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每一个景点就是那些所谓的自然景观真的是人满为患你挤也挤不进去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不如选择去天津 你像天津的那些自然景观也是有的、嗯、它周边的也会有山啊这些、 哦、 然后同时它那块人文景观、 嗯、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历史建筑、嗯、民国时期的这些、 嗯、 它也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然后它那个天津不是有一个玻璃房子玻璃墙吗、 嗯、对 那个景观非常有名、 哦、 但我至今没有去过但我看到那个小游戏旅行青蛙里面就会有、 嗯 嗯然后他那个就是 寄了一张明信片 对对小青蛙在那个玻璃房子里面、哦、那个很美那个也值得去、 哦、 对 是的其实天津有很多好地方啊就是不管是网红打卡的也好还是这种就是名人故居啊还有一些古建筑群落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哎，天津还真是值得大家周末去感受一下好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是在北京 嗯， 然后因为有些人是酒店控嘛 嗯， 可能说我在北京住一个五星级酒店或者奢华酒店、 嗯、 可能要花个两三千块钱因为这是北京这边的一个现实所在它人多嘛然后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都市但是你在天津你可能只要花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价格你就能住了天津的酒店入住率是不高的 嗯， 对然后但是它的奢华酒店因为它这个城市的这个地位在这儿，所以它奢华酒店都有、哦 这个点大家记一下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你可能比如说我去过个周末我可以当天来回、 嗯、 但是我为了体验一下、 嗯、 你去感受一下他们那边星级的那种服务、 嗯、 一样的很适合酒店空去 是我倒是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在天津度个周末 对对对 就别当天往返这样会比较赶 对, 对, 对, 对 然后也不会说可能 一些， 是是是、 是的。今天呢跟妍妍一起来聊天津哈，我觉得通过妍妍的分享就真的能把天津整个都是立体化的呈现给大家，各个方面几乎都已经涵盖了，所以说这样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好玩的天津呈现给你们，有多少人动心了？动心就赶紧吧，买张票就可以去了， 只需50元，坐火车一等座， 你看看多爽。 对， 好，那么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天津就 神枪赛过火力辉，毛军赛过猛张飞，敢战法吹，你是西人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配，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是红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为了不凡大声配，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 享受寂寞，一个人也能开 party、yeah、天气有好有坏，热热闹闹朋友来，

然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就不会那么语言表达了，就会在行动上有一点表达，还有精神上的表达。比如我会知道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去买点他喜欢吃的水果也好，菜也好，只要是他喜欢吃的，我会特意的会帮他挑选一些，然后也会在节日的时候或者是去外面逛商场的时候，知道他缺什么的话，我就会帮他买回来呀，或者是什么的，这些是行动上的表达吧。然而在精神上的表达，我就是在他平时工作不那么顺利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那些表情神情都会很像很黯然很绝望那种，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有什么事情能比生死更大，所以说我说不要老是摆出一副失魂落魄然后死气沉沉的样子，我说一个人要精神一点，然后要乐观一点，开朗一点，什么事都想得开一点，然后自然而然的你的生活跟事情工作自然就会好起来，并不是说遇到事情就灰心丧气那种，我就会跟他这样子说。然后当他工作不好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会，虽然我能力很有限，但是帮不帮得到他，但是我看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很失意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哎，放心吧，有我在，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最起码我还可以维持生活，我会这样子，有时候开玩笑那样说，反过来说，那我养你吧，我就会这样子开玩笑跟他说，虽然他也知道这些是玩笑话，但是最起码是对他一种爱和支持的表达吧，我认为是这样子。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爱情中你的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一心里的网友。前几天闺蜜和她的好男友分手了，我们集体吃了一惊。我们私底下猜测了很多的原因，男方出轨，父母反对，女方变心，然而都不是。闺蜜只说了一句，我觉得他不够爱我。闺蜜很困惑，她说她愿意把赚到的钱都给我，我想要什么只要他能做到都无条件满足我，但我真的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爱，因为除了钱之外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关心，他甚至连我在想什么、高兴什么、不高兴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他并不感兴趣知道。但我并不需要他给我买礼物，我需要的是一个懂我感受、能走进我内心的人呢。被他这么一问，我也很懵。直到有一回碰到了他的前男友，终于忍不住问他，你摸着良心说一句，到底爱不爱他？我原本觉得你对他挺好的，但是他后来说你都不关心他，好像两个人待在一起只是一种习惯。你知道他有多伤心吗？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天地良心，我哪里不爱他了？他提分手的时候抱怨我从来不说我爱你，没有让他觉得被爱，怀疑我对他没有感情，我这真的是冤枉。他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但我不觉得需要常常说出来，那不是很矫情吗？对我来说，爱一个人放在心上就好了，我自己清楚谁对我重要就好了。我也很努力赚钱给他呀，难道还不够吗？我认识的很多男生也是跟他有同样的想法，明明很在乎一个人，却只会一根筋地用直男的方式去表达，默默放心上， 默默为彼此的未来而努力。遇上了女生想要陪伴，要甜蜜，要呵护，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你不懂体谅，只会索取？而在女生看来，想撒个娇讨一下对方的甜言蜜语，却得不到回应，纪念日没有得到走心的惊喜，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等等，都成了不够爱自己的证据。真相是，不是不够爱，只是不在一个共同的频道上表达，自然接收不到电波。羞于表达爱，已经成为成年人之间的通病。而比起因为害羞而不敢表达爱意，更为常见，也更不为人知的，是在用错误的方式表达爱，让对方误以为你不够爱。反过来，不懂对方表达爱意的方式，还怪罪对方不够爱。婚姻专家盖瑞·查普曼正是在十几年的婚姻咨询经历中，发现很多来访者都有这样的困扰。让一个人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不一定也会让另一半有通用的感受。那么那些感觉不被爱的人，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他通过系统的梳理，总结出了爱的五种语言，包括肯定的语言、身体接触、礼物等，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正如不同地域的人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人也拥有不同的爱的语言。每个人特有的经历，让他的内心存在一种主要的爱的语言。两个相爱的人，如果不能用对方的爱语进行交流，那就如同我们非要和外国人讲中文，费了很大力气，也是暗恋，正是一场因为不懂表达爱而遗憾错过的典范。从小一起长大的德善，默默地为德善付出，几次犹豫错过了表白的机会，场外观众都替他着急。德善并非对郑焕没有感觉，一度等着他开口表白，只不过他往前走了99步，却始终等不到他迈出最后一步，甚至难过地以为郑焕并不喜欢自己。像哄孩子一样把好吃的留给他，大赞他的精心打扮，大大方方表白自己。两个人也因此修成正果。不是郑焕给的爱比阿泽少，错就错在他不懂得表达，而阿泽更懂得德善所需要的爱的语言，德善才最终下定决心选择了他。所以我们除了需要知道自己的爱的语言，还需要学习对方的爱的语言，并且适时表达出来，也许就能减少很多误会和遗憾。盖瑞·查普曼说，人们对自己的伴侣责之越深，怨之越切的地方，恰恰是他们自己最需要被爱的痛点。当你在关系中看到抱怨的时候， 别着急在爱的天平上评价谁更爱谁，看看在爱的语言背后，你们是不是没有读懂彼此的真实需求。就好比拿到了一台情感翻译器，解码彼此之间的真实需求，避免再为相处之道而困扰。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当然，在爱情中，表达的方式不止这两种。那么你的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茶二的网友。是不是成年了就不能单纯的谈一场恋爱了呢？几个月前贝拉这么问我的时候，责任了，可我不需要他负责，我只想跟他在一起。贝拉说的这个他叫舒亚。贝拉和舒亚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而认识，那是一家很棒的 4A 广告公司。舒亚28岁就做了创意总监。因工作需要，贝拉和舒亚接触很多，很快他就被舒亚的天赋和才华吸引。在发现舒亚对自己也有好感后，贝拉和舒亚表白了，那是他人生中最勇敢的一次。可舒亚拒绝了他，他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单纯的谈情说爱了，他现在不具备给我幸福的能力。原来看似年纪轻轻就做了总监的舒亚，目前属于零资产状态。作为一个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舒亚大学毕业就借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所有同学都忙着找工作时，舒亚已先人一步做了老板。可两年后，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和资金短缺倒闭了。这次失败重创舒亚的信心，也让他负债累累。他只能去广告公司从普通职员做起。虽然现在债务已还清，但目前的舒亚一穷二白，和贝拉谈恋爱结婚他觉得是不负责任的。我名下光是房产就3套，婚房都不需要他准备，是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什么都不缺的贝拉显然不理解舒亚的做法。 傻姑娘，哪个靠谱的男人愿意用女友的房子做婚房？像舒雅这样有才华又有骨气的男人，宁愿单身也不会用你的房子结婚的。我明白，这就是他口中成年人的爱。十六七岁的花季雨季，和他一起上学放学，和他在操场上偷偷牵手，羞涩的喜欢你胜过所有。大学，未来，勇气。大学毕业，你终于发现，在现实面前，爱情你渐渐和爱情背道而驰了。踏入社会，参加工作，爱情渐渐变成一种现实的桌面谈判、相亲。你终于不得不承认，那些从前自己嗤之以鼻的爱情，正成为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渐渐让你丧失了说爱的能力。所以即使你很幸运，在相亲的年纪邂逅了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你也要在开口说爱之前看一看自己的硬件。就像舒亚，他觉得自己一旦开口，就意味着做好了对贝拉负责的准备。这其中既包括贝拉的青春，也包括他下半生的幸福，而舒亚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我曾在微信上问过他，作为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先谈个恋爱也无妨吧。他说，我正在努力成为有资格跟他谈恋爱的人。你们一起奋斗，两年后不是什么都有了吗？贝拉一直是个千金，她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名牌。我知道她可以刷自己的卡，可作为一个男人，我做不到。我更无法想象，想送他礼物时发现余额不足，下雨天没车，让他穿着高跟鞋挤公交，这对他来说会很辛苦。他说将来的理想状态是相夫教子，开一间化妆品店，可那种状态对目前的我来说，连想想都是奢侈。两年后，我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是成功状态，但两年的青春对一个女人来说太珍贵，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忽然明白贝拉为什么对舒亚这么着迷了。这个努力又优秀的男人，对爱情所有的考量都围绕对方。贝拉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向往什么样的婚姻？婚后他想要什么样的事业？这样的男人，换做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心动吧。成年人的爱，少了浪漫，还带有很多现实的考量。他要确保和他在一起之后， 你的幸福指数会不断攀升。他要自信能许你一个想要的未来，他还要想着婚后实现你看似微不足道的理想，所以他要努力，他在拼命努力成为更完美的样子，拼尽全力后出现在你面前，很不，所以他在努力。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对爱情认真负责的成年男人，等等他吧。比起那些不负责任的渣男，这样的男人太珍贵了。就像贝拉，他说他会等，等舒亚用成年人的方式说爱他。 云朵在天空中哭了多少天，旅途究竟有多远，谁又看得见？他可还记得那几年的我，雨打在黑暗之中孤零零的花，无声地长大，等着谁爱他。也许以前那个我也是这样吧。我走过春风秋雨等爱的回答，太多的记忆在心中说话，我忘了风吹雨打再也不害怕，也曾偶尔梦见那月光里的家。 我忘了风吹雨打。

你看，证明不爱比证明爱简单多了，因为你需要很多证据去证明他爱你，而只需要一个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不爱你。所以很多情侣分手时常常有这个抱怨，我为你付出那么多却没感觉到你有多爱我。但事实是，有时他并不是不爱你，而是不会表达爱，或是你并没有接收到他爱的语言。前几天闺蜜和长跑5年的男朋友分手，这可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因为看得出来他们彼此都很深爱对方啊，怎么说分就分了。闺蜜说他对我很好，但这种好和我想要的不一样，他虽然愿意为我做很多事儿，但很少说爱我，甜言蜜语也很少说。平时我都会留心他喜欢什么，过节再精心准备礼物送他，可他每次送的礼物我都不喜欢，很敷衍的感觉。平时工作忙，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谈恋爱。要不是我跟他俩比较熟，我也差点就信了男朋友不爱他的一面之词。在平时接触中看得出来，男孩对女孩可是百般好。有一次他男友正在外地出差，知道闺蜜深夜发高烧，立马订了机票凌晨飞回闺蜜身边，不眠不休照顾了她2天2夜。在闺蜜遇到麻烦事儿，他会着急地想解决方案，平时再忙也会抽时间陪闺蜜逛街。面对分手，她男友十分憋屈地对我说，我这人嘴比较笨，不会说好听话哄她开心，平时工作忙也没法每时每刻陪她，但能为他做的我已经尽力做了，如果这样还说我不爱他，那真是冤枉。分手那天，闺蜜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我想要一个苹果，可你却给了我一车香蕉，然后你说你被自己感动了，问我为什么不感动，我无言以对。你以为我会喜欢那车香蕉，可我心里却还挂念着那个苹果。于是你告诉全世界的人，你给了我一车香蕉，可是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动。我一定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可是你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要一个苹果。他们不爱对方吗？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爱吗？都不是，只是没有给到对方想要的爱。闺蜜重视甜言蜜语，亲密陪伴和礼物背后的心意，而男友则认为这些都不如行动重要。他可以为他解决很多麻烦，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这就是爱了。就这样， 剑没打在靶上。两个相爱的人在疏离的云端上渐行渐远，就像不同地区会使用不同语言一样，在恋爱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惯用的表达。不理解彼此爱的表达偏好，容易造成一方觉得自己已经努力在表达爱了，而对方总觉得不够的现象。就好像两个语言不通的人无法顺利的交流，爱情就在沟通不畅中破裂了。心理学家认为，爱的表达不只简单的一句我爱你，而是有五种表达方式。有人会习惯用语言表达爱意，当他们喜欢一个人，赞美、欣赏、感激的语言就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同样，当他们被赞美、被倾听和欣赏时，会觉得自己被重视，价值得到肯定。积极的语言可存在于对话中任何角落，比如你怎么能那么厉害呢？你的笑真美，让我心花怒放。你陪我逛街一天了，真是辛苦啦，今晚给你加餐。对喜欢肯定言辞的伴侣，这种积极的语言鼓励是最直接快速被对方接收到的信号。因为被欣赏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心理需要，如果没从爱人那里接收到这个信号，或者只是收到消极嘲讽的语言，那么他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被否定，不被爱。二，陪伴的时间。有些女生恋爱前是很独立的，可陷入一段关系后变得异常黏人，总想对方陪着自己。其实不止女生，男生也会这样，因为在两人时光里可以接受伴侣独一无二的关注，那是属于彼此的时光，没有闲杂人等。你们可以做喜欢的事儿，聊聊近况，说彼此懂得笑话，甚至什么都不说，只是靠着肩膀，那是你们感受彼此存在的时光。当喜欢被陪伴的人在恋爱中常常落单，或者爱人在约会时频繁刷手机打电话，他们会感到敷衍，觉得对方不爱自己。对他们来说，相处时长和相处质量都很重要，既要陪伴，还要他表现出投入。三，爱的礼物。恋爱里有些人会觉得礼物只是一种形式，有是锦上添花，没有也无所谓。甚至有人觉得送礼是热恋情侣需要做的事儿，老夫老妻不需要太讲究形式。如果你遇到一个爱的语言是收礼物的恋人，那最好改变这种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送礼物表示被惦记、被重视。如果你能送他平时喜欢的东西，那他会更满足。对他们来说， 礼物是爱的视觉象征。重要的并非礼物本身，而是这份心意。它表示惦记和思念，给这段关系带来了安全感。四，服务的行动。文章开头，闺蜜男友的爱的语言就是所谓的行动。她认为说千万遍我爱你，还不如为闺蜜做些实事。服务的行动，也就是在行为上为对方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为对方做一顿饭，生病时给予照顾，遇到困难时帮忙解决。这并非需要花费很大力气，但需要你更加留意细节和他的需要。五，身体的接触。其实身体的接触是人类最早接触的爱的语言。婴儿刚出生时，母亲就用这种语言表达爱。有些人谈了恋爱，也下意识拒绝太亲密的接触，而有一些人，时刻希望被爱人亲亲抱抱举高高。如果你遇到爱的语言是接触的恋人，不要抗拒，他们渴望牵手、拥抱、亲吻，甚至亲昵的摸头都能让他们感受到你强烈的爱意。在对男女生恋爱惯用语言进行调查后，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一，单身男更看重接触和陪伴，热恋男更希望被肯定。单身的男生幻想自己在恋爱中的模样，是能够常常陪伴女生身边，用行动体贴关怀女生的暖男。他们希望女友陪在身边，亲吻拥抱自己，正如周杰伦唱的，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而恋爱中的男生更希望能获得女友欣赏的目光、肯定的话语和感激的眼神，这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赞许。但他们也怀念单身的自由，更希望有独处的时间，而非此刻和女友黏在一起。另外，恋爱女比单身女更渴望陪伴和肯定。女生在单身和恋爱时，都会更希望对方付出实际行动和陪伴自己。但恋爱的女生对陪伴的需求会更高，希望对方约会能全情投入，眼里只有自己。除此之外，他们会希望对方甜言蜜语些，对自己多些爱的言辞和由衷的赞赏，可以是夸她漂亮，对她付出的回应，耐心的倾听鼓励。这样做会让他们有被重视的感觉。女生更重视所谓行动、礼物，男生更爱亲密和肯定。女生们会更看重细节，比如男友 是否有行动上的表示。送礼物走心与否，陪自己时是否全心。同样，他们也会以这个标准来表达自己爱的语言。而男生们会更希望自己的付出被肯定。如果女友能用崇拜的星星眼看自己，那会更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除此之外，他们会比女生更渴望亲密接触，这也让他们在恋爱中更主动，主动牵手、亲吻和拥抱。另外，恋爱中女生更不容易满足。在调查她爱的表达是否让自己满意中，满意的男生有 86.59%， 而女生只有 67.6%。 有些女生认为对方付出的东西并非自己想要的，有些则没感觉到对方的爱意。每个人都有惯用的爱的表达方式，就像母语一样，它是我们最常用和习惯的方式。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也会有自己的惯用语言。当你们爱的语言不通时，可能出现一方很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意，另一方却总觉得不够，进而觉得不被爱。如果不做改变，那彼此的沟通是无效和断裂的。可能你付出越多，爱人越失望。当我们不再只是执着拘泥于自己的表达形式，而是了解彼此爱的语言差异，调整表达方式，会更加事半功倍。他也会更容易接受到你的爱意。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一点点丢失了曾为爱疯狂的勇气？小雨曾碰到过一个男人，他们志趣相投，在一起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但因为彼此都是大龄，尽管觉得很合适，在爱情面前，两个人都还是却步了。小雨希望对方更主动的表白，对方期待能接收到更多小雨释放的暧昧信号。闺蜜劝她说，那你就主动联系呗，感情不都是那样吗？不是你主动就是他主动。小雨则说，他不找我，那就是缘分尽了，我是不会主动找他的。然后他们之间就没有然后了。我问小雨，后悔吗？小雨说，不后悔是假话。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时，我总在想，如果当时我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也许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了。对小雨来说，最伤感的不是付出努力后的失败， 而是还没尝试就偃旗息鼓的遗憾。说到这里，让我又想起另一个女孩小萌，她在相亲无数后终于遇到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对象，但碍于情面总是不敢联系对方。我很好奇地问她，你为何不敢联系？她的回答不是我怕她不方便，就是我怕她会看穿我。相信很多女孩都经历过那种少一句不甘心，多一句怕说错话的纠结状态，担心自己的爱成了别人的负担，因而在感情里变得小心翼翼，宁愿错过也不敢主动。不过无论是时代还是年纪，让你对爱情心生畏惧，望而却步，在真爱面前，如你能将那高傲的灵魂转化为为爱执着的意念，也许你会用真诚去代替算计，用付出去代替索取，也就无所谓自己是否会过度暴露了需求感，是否正在失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坦然地面对爱情，真诚地追求爱情，才有可能让你在感情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天真只要服从，不要自我，全民装作听错。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